OK， 那我们就开始了。OK， 要开始喽。 我们看基督的愤怒，刚才大家有提到想到基督的情感。如果大家总是会想到，他是慈悲的耶稣，我们也会想到基督他会发怒。OK。大多数的基督徒缺乏 righteous anger， 正义的、公义的愤怒。这是这本书里面写的。在今日的教会中，我们应该有更多公义的愤怒。OK， 大家对此有何感想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 Mark Jones 会说我们应该有更多公义的愤怒，而我不能同意的更多了？因为太讲爱 ，no， 是因为我们讲爱讲的不够，所以我们公义的愤怒不够。 我觉得我们常常乱发火气，所以以为自己是 公义的， 害了他。 成为基督徒又好像只要发脾气都是错的感觉。 大家耳上。怎么说脾气发错了？ 因为他这边很清楚的指出耶稣几次，因为他很清楚把它列出来几次发脾气的对象与背景，然后回顾自己就发现，那个好像都不是自己发脾气的原因。所以我恐怕我们真的没有很认识什么叫做公义的。 对。 Yeah. 我觉得是。 Yeah, 公义的愤怒，到底什么是公义的愤怒？从一个方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，就是愤怒的对象为谁、为何、为什么 ？OK，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主他愤怒的对象。我们先看一下新约旧约里面，神的愤怒其实都是很显著的主题 ，Right？ 尤其在旧约的时候，刚信主的基督徒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反应，就是读旧约，哇，那个上帝好可怕。好像很容易发怒，很 irritable， 很轻易发怒。他说：“你们上帝不是不轻易发怒吗？蛮有慈爱，乐意赦免人的。可是他好像很残忍，甚至会很残忍嘛，很独裁。嗯， 对啊，对。 也许我们可以花点时间讨论为什么会这样子。我们就看诗篇76篇好了。”诗篇76篇第十节，有谁可以帮我们念？ 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容貌，人的愚怒你要禁止。 啊，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容美，这个大概跟 Mark Jones 讲在教会中人应该多一点公义的愤怒有关系。我们再看一下69:24， 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，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。 OK， 这是诗人向上帝求的，也是 righteously，it's a righteous request， 就公义的要求。OK。约翰福音3章，不信的人，3:36。不信的人怎么样？不信的人就让他们去吧。 不信主的，信主的人有永生，不信主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 对，不信的人后果不是说好像就是啊，那他的朋友永生，那只不过是他没有得到。他是 no， 他是神的愤怒是藏在永远在他们身上。OK， 所以神的愤怒是很明显的，我们的上帝是会发怒的上帝。 Mark Jones 会讲说，在不义 unrighteousness 之前不表达愤怒，其实并非金钱的记号，跟宝妈刚刚讲的好像有点关系。成为基督徒之后，好像只要一发怒，就是一定就是犯罪，一定就是不管怎么样，你就是一定是不对。你怎么可以发脾气？okay. 这边讲到说，在不义之前你不发脾气，并不表示你是敬虔，反而是道德懦弱的表现。如果你看我们的主会有愤怒，面对不义，面对罪会有愤怒，而我们应该要刚才讲到效法主，我们是有份于他的本性的。那么我们面对不义不表达愤怒而不愤怒，第一个就是我们否认罪，第二个我们是对罪已经太习惯了。 OK， 这并不是敬虔的 表现或者记号，而是甚至时常是道德懦弱的表现，因为你不想要引起冲突。 OK，那边我印出来诗篇的那个应该是上一次那个跟这段没有关系，诗篇二十二篇，你可以把它划掉。哦，我们可以看基督的愤怒和法利赛人的愤怒，在马可福音三章开始的那一段，耶稣进到会堂里面，有人在窥探他，看他要什么医治或不医治，为了要抓住他的把柄 ，right？然后耶稣叫那个手枯干的人站起来，然后问他们，问了那些窥探他的人说，在安息日做好事做坏事，医治不医治，到底哪样可以不可以？这当然不是一个，这是一个 rhetorical question，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，因为这种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 ，right？ 你不会说不可以，你也不会说在安息日要行恶事，你只能说。接着他们都不回答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他们回答这个问题就会凸显他们自己的不义，所以耶稣就怎么样，怒视周，看着周围，怒目着他们，然后忧愁他们心里的刚硬，然后医治了他。那这些人的反应又是什么？他们生气到一个程度，决定要毁灭他。经文讲用那个毁灭，把他 destroy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同样是愤怒，同样是愤怒 ，right？ 基督有愤怒，那却是公义的愤怒，但是这些人的愤怒却是谋杀有罪的愤怒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基督发怒或者义愤的对象似乎都有一个特征，就是他们不应该那么的白目，也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是特别是 the object of his wrath， 就是特别是他发怒的对象。你们本来应该知道的，你们是所有人之中，你们是最熟悉上帝律法、上帝话语的人，你们应该是成为其他人的教师，难道你们没有读过吗？经上怎么写？他们不应该不信。耶稣发怒的对象，特别是该信而不信的。所以耶稣之后在马可福音会说，凡亵渎圣灵的人是不得饶恕的。那个对象大家还记得吗？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，然后他们说你是靠鬼王赶鬼，对，你们是领受了上帝的约，你们是领受了上帝的律法，你们是领受割礼，你们是领受了一切好处，上帝从所有的人民之中选出你们做他的子民，不是你们的人数比人家多，或者你们比人家的更公义，或者你比人家更荣耀，只因为耶和华爱你们，然后你们现在说上帝的儿子是靠鬼王赶鬼，亵渎圣灵，不得饶恕。所以特别是该信而不信的人，这个原则其实就是多给谁向谁多取。你注意，这样子的愤怒没有发在外邦人身上，反而是往往恩典临到外邦人的身上。路加福音第四章他的第一篇讲到他家乡里面，大家都说你讲得很棒， 一直到他继续讲下去，讲到恩典如何在旧约里面临到外邦人的身上，那些人就恼怒，要把他推到悬崖之下。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这个原则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的要求更高，因为我们领受了更多，我们有一颗新的心，而神的律法已经借着圣灵重新刻在我们的心上，我们是可以顺服的。因此神对他子民的要求绝对是比还没有信的人的要求要更高，因为我们是可以顺服。其他人仍然无可推诿，但是他们也因为他们自己的罪，他们也没有办法顺服。但是基督徒，所以教会里面的教导，教会里面的道德教导，教会里面的伦理教导等等，对象总是对基督徒。因为同样的教导，你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你要不要说谎，不要犯奸淫，你们要谦卑什么什么，对没有重生的人，对没有圣灵在他里面，没有新生命在他里面，那是对牛弹琴，那是没有用的。但是这一切的教导是特别是对基督徒，因为你们领受多，所以对你们的要求高。或者希伯来书那边提到的，正因为父爱我们，我们不是私生子，所以他管教我们，而管教的时候会不好受，但正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所以父管教我们。 OK， 没有一位得救的圣徒，我们可以完全耶稣所承受的愤怒，甚至我要补充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完全理解耶稣所承受的愤怒。就算如果你是将来要承受永远的死、永远的审判、永远的定罪，你也没有办法理解耶稣所承受的愤怒。因为就如Charnock 说的， Stephen Charnock 一个清教徒，他说所有已经或者未来还要将这个邪恶世界所发出的审判，或者罪人良心之熔炉，或者对，甚至是对魔鬼撒旦的裁决，或者任何在审判、在惩罚、在地狱的火之中的受造物的哀嚎，其实都不足以表达神对罪的恨恶，因为这恨恶是呈现神在他对他儿子的愤怒之上。Okay. 你要思想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，你要真正开始有一点概念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你必须要回到我们讲到的一个原则，所有的行动、所有的言语的意义或者基础或者动员都是出于这个人的身份。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开始思想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，在十字架上喊出这个的他是谁。一个平常的罪犯会喊出这个没有什么奇怪，但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喊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，我们可以开始有一些理解他所承受的愤怒是多么的深，他所喝下的那杯一点残渣也不剩，那杯所代表神的愤怒和神的审判，是所有他子民的罪都归在他一个人身上。所以我会说，就算一个罪人他在永恒之中，他也没有办法理解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那个审判，所承受的被他父的离弃，为我们所承受的。因为他第一个是他的身份，他是完全圣洁上帝的儿子；第二个，他所承受的不是他，不是某一个人的，而是所有他子民的所有的罪，之前、现在、未来的罪，都在那一刻归在他的身上。OK， 所以我们的主愤怒，而他最深知神的愤怒，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到，跟基督的泪水会有关系。 正因为他深知神的愤怒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经历过。这就让我们想到，如果不是如此的话，我们就不得怜悯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3:21-26，这个我们好像以前查经的时候也看过。这个是哪一个教义很重要的一个经文，关于神人神如何拯救人。因信称义也可以，可是因信称义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道理，或基于一个什么样的道理？那个义是从哪里来的？借着信从哪里？那个义是谁的义？ 耶稣基督的义。 对，所以因着信我们承受了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来，所以这是什么？关于救赎是替代性救赎，替代性救赎无非就是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，他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他这边所讲到，我们世人都犯了罪，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是蒙了神的恩典。24，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因为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。怎么称义呢？因为神设立了耶稣作为挽回祭，若非流血罪就不得赦免，而公羊牛羊的血不能洗去罪，所以需要有一个中保，那中保的血需要有其效力可以洗去罪人的罪，而那人就是神人之间独一的中保耶稣基督。那人耶稣基督，神设立他作为挽回祭，是要凭着他的血，他必须要流血，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耐心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26好像有点难。也就是说，透过这个立他的儿子为赎罪祭，上帝就不会称为不义的。 Why？ 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不义的上帝容许人容忍人的不义而不采取行动的话，那他就成为不义的。 Right？所以他先前容忍人，但是必须要有行动，必须要有赎罪祭，有人要有流血，有人要付出代价。所以他怎么样？设立他自己的儿子为赎罪祭，好叫他自己是他的公义得到满足。神学家讲他的 righteousness， 神的公义自己先得到满足，然后又称我们为义。 OK， 那这个设立为挽回祭，就是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了我们所应该承担的惩罚、审判和神的愤怒。神若不将愤怒倾倒在他儿子身上，如果他的儿子不喝下那杯愤怒之杯，我们就必须喝，我们就不得怜悯。接着，我们若不能够展现愤怒，也就不知如何展现怜悯。大家有什么想法？因为为什么？因为神若不在十字架上展现他的愤怒，他的怜悯就是没有公义的怜悯，就是溺爱，就是廉价。那我们呢？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展现愤怒，如果我们面对不义而不痛不痒，那么其实我们的怜悯 不只是，也是很廉价，很 cheap， 或者很溺爱，甚至我们的怜悯往往是什么？往往是自义的表现。Right， 也就是说，我们都很喜欢靠着，这样子的怜悯来展现我们自己为义。但是这其实是凸显了，我们对不义太不敏感了。就是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这个概念，是在十字架上。你要在哪里看到上帝的属性？就是在十字架上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公义，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的圣洁，上帝的嫉妒，上帝的愤怒，都在十字架上展现出来。OK，OK，okay. Okay. 基督的喜乐，我们喜乐是圣灵的果子 ，Right？ 加拉太书那边讲到。也是耶稣的应许，也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，好叫我的喜乐在你们里面，好叫你们的喜乐得到完全。也是基督的命令，你们要喜乐，你们要常常喜乐。Okay. 那我们可以思想，耶稣他有笑吗？有，为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也许耶稣没有笑啊，他是蒙娜丽莎的微笑，他不会大笑。但是我们圣经中没有提到耶稣有笑，不像圣经中提到耶稣有哭。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合理的判断，如果他是人，如果他和罪人和罪人又吃又喝，那我们也应该期待他会笑，他会经历人的情感。如果我们会喜乐，那他是大喜乐。如果我们经历任何的情感，他是最经历这些情感，因为他是被圣灵充满无限量的 ，OK， 而且是最合宜的，所以他不会像我们，像高阿丹不该笑的时候乱笑，或者他笑的时候没有人气，哎，我不知道耶稣的幽默有没有人可以，说不定有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在笑，可是耶稣其实是蛮幽默的，真可以睁眼，什么？骆驼可以过睁眼，那是一种很幽默的说法。OK， 他为何喜乐？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章好了。路加福音十章十八到二十一节，有谁可以帮我们？耶稣说：“你们应该要为你们不要为你们行这些事欢喜，你们真正要欢喜，是因为你们在天上的名记录在天上。”然后他说：“耶稣被圣灵感动而欢喜，他为什么欢喜？他说：‘父啊，天地主，我感谢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这些人定义上就是通达人。对不起，这些藏起来，可是像婴孩，这些人就像婴孩一样，没有像他们显露出来，或者说，人未曾想到，耳朵未曾听见，心里未曾，眼睛未曾看见，心里未曾想到，这些事只有你拣选的人，像婴孩一样的人，你向他们显露出来。所以他感动的是什么？他为什么喜乐？而且那个我总是觉得十八节很有趣，那是七十个人欢喜回来，主啊，我因你的名那些鬼也服了我们。耶稣让他们说，至少好像 offhand， 就是。”就像带过去 yeah, 我曾经看过傻蛋 从天上要闪电一下堕落。啊，这些人想，哇，这个人是谁？阿明，我们读过去，我们就这样读过去。Yeah, oh yeah, 我看过撒旦从天上像闪电一下坠落 ，amazing。OK， 他说耶稣喜乐是因为天父，你像这些人，像这些婴孩人显明出来。这些人是谁？我们想耶稣为什么喜乐？希伯来书十二章讲说什么？他为了摆在眼前的喜乐，就请看十字架的。因为摆在眼前的喜乐，所以他上了十字架。因为摆在眼前的喜乐，所以他看到他手中的工作就心满意足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，什么是这个眼前的喜乐？诗篇二章第八节，他的父对他说：“你向我求万民，我就赐万民给你。”西班牙书三章十七节，有谁可以帮我们？旧约倒数第三个书应该是 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，默然待你，因你喜乐而欢呼。 施行拯救的神，这个神为什么喜乐？居然为了人欢喜，默然爱你，因你而欢呼。我们的主为什么喜乐？什么是他摆在十字架面前的喜乐？所以他侵辱十字架的羞辱，我们就是我们他的子民，我们是他的喜乐。你仔细想这个，你仔细想这个，耶稣在哪里最喜乐？啊？No， 我要你也可以这么说，在十字架上，在他最痛苦的时候，他最喜乐，因为他看到他手中的工作必心满意足，因为为了因为他摆在十字架，因为他知道唯有如此，他的子民才被赎回，唯有如此，上帝会说我是拯救的上帝，我要怎么拯救？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是否与基督的心为心，腓立比书二章，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是否以他的以他为乐的为乐，我们是否以他的子民为乐，我们是否以我们的弟兄姐妹为乐？还是大部分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啊，好了，又是你。OK， 最后基督的泪水，基督会悲伤，他会哭，他总是有最得体的情感表达，因为为什么？他只说父说给他的话。我们时常有最不合一的情感表达，因为我们只说我们要说的话。但是他说，我来了不是按照我的旨意行，父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父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。那耶稣哭了， right？讲到那个拉撒路，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，然后耶稣也说，你注意，我会直接，我们就直接，我们主的命令，虽然这是保罗使徒保罗写的，或者譬如说彼得写的，但是既然所有圣经都是基督的灵所感应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说，所有圣经的话语就是基督的话语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的就讲，这是基督的命令，所有圣经的命令都是我们主的命令，都是上帝的命令。他命令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，要与哀哭的人同哭。那么耶稣为什么哭？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哭了，因为拉撒路死了，他知道死亡是非常可怕的事，因为周遭的人他们都哭了，所以耶稣也哭了。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里面讲到说，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你时常杀害先知，用石头打死那差遣你到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之下， 只是你们不愿意，那是路加福音13:34提到的。所以当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当定义转面硬着面走向耶路撒冷，在路加福音要进城的时候，他直到看到耶路撒冷城就为他哀哭，路加福音19:41。所以耶稣为什么哭？因为耶稣知道这些人他们不愿意到他这里来，或者耶稣知道罪的可怕，这些人不知道。啊，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11:35，我上次好像有在那个三峡讲到，有讲到这段，为什么耶稣哭？因为他与哀哭的人同哭，没错。但是他的确也知道拉撒路之后就要从坟墓中走出来，或者我们可以说耶稣哭了，因为知道拉撒路要从坟墓中走出来，他就必须走入坟墓。耶稣哭了，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的子民要得救，耶路撒冷要得救，他就必须死，他就必须经历，他就必须承担罪的公价。所以耶稣为什么哭？因为他怕死。因为我们不懂，没有人怕死像耶稣怕死。我记得是 Thomas Watson 讲的，还是有一位清教徒讲，因为唯有他真正知道罪的公价是什么。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都不了解，我们都对罪太不敏感了，我们都太习惯罪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好像很多人都不怕死，活得好像没。但是耶稣，如果他是全然圣洁公义的上帝的儿子，他就必须怕死，他就必须三次求父将那杯挪去。如果他不求的话，他就犯罪，就印证他不是全然圣洁公义上帝的儿子。OK， 好，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？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上面，其实 Mark Jones 有个很好的提醒，就是我们缺乏公义的愤怒。我们通常不会说爱人是男的，所以我们就不要爱人，听懂我的意思吗？但是我们通常会说，谁知道什么是公义的愤怒吗？那最好就不要发怒，你听懂了吗？Yeah， 因为我们都有罪啊。可是我认为这是我们教会时常，尤其在我们的处境之下，尤其是在一个改革中，教派以悲伤、痛悔、破碎的心为我们的 motto 的教会之下，这方面是我们缺乏的，就是不愿意发公义的怒。关系最重要，和谐最重要。就直接讲好了，至少我不知道，我在弘文堂做传道人快2年了，我还没有遇到一个惩戒的例子。就是我们弘文堂非常的圣洁，圣洁到2年下来，我从来不知道有人受到任何的惩戒。你们的教会有吗？也许有，应该有，我不知道。那有的教会又是惩戒太多， right？ 都是人的愤怒。 anyway，在这里提到，就是我也同意那个 Mark Jones， 就是在提醒的，就是现在教会缺乏公义的愤怒。 但是我们时常的借口就是因为人的愤怒不成就神的义，的确没错，因为我们都是犯罪，不管是在愤怒或者爱人或者其他任何事情上面，我们的行为都会受到罪的影响或者受到罪的污染。但是既然我们是上帝的子民，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不发怒，该发怒的时候发怒，就像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说我可以不爱人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本来就很难，每一个都是很难，因为我们就是罪人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我们是重生的罪人，我们是得饶恕的罪人，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罪人，我们是已经在上帝面前称义的罪人，而且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仍然会犯罪的罪人，而且我们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所以我们不像其他的罪人，我们是既然是上帝的子民，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为仍然会受罪的影响，但是这不给我们任何的理由，为了要避免犯罪就不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所以关于愤怒这件事情，通常的在教会里面遇到的不是不是发怒发的太多，尤其是比较近前的教会，而是发怒发的不够，因为大家都想要避免不愉快，避免冲突。或者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好了，就是你总是要以爱为出发点，以弟兄姐妹，或者保罗的另外一个原则，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但是什么不见得。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我是否造就人，我是否是出于怜悯和恩典。耶稣发怒，特别为什么特别对白目的人发怒，因为你们本来应该是要来到我这里，你们本来是要得到永生的，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他并不是因为仇恨他们，并不是像那些法利赛人后来要杀他，他是忧愁他们心里的刚硬。所以当我们发怒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可以问自己问题，是否是为了这个弟兄姐妹的好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指出他的，或者为了教会的好处，为了基督的荣耀。在那个西敏信仰告白第30章讲到教会为什么要施行惩戒，为了弟兄姐妹的好处，然后继续讲，然后讲为了要维持基督和他教会的荣耀。那你就可以问你自己的动机嘛，我是不是只是为了要泄怒，我为了看着这个人不爽。的确有弟兄姐妹会惹人讨厌，一点都没有错，但是如果我们要发怒的话，是否在合一的处境下，是否发怒的对象是你应该发怒的，而且你的动机是否是为了弟兄姐妹的好处，还有为了基督的荣耀。这些应该可以帮助我们评估吧，我在想。对，应该不是吧，就是说我们看到世界上有这么多不义的事情，如果你就说啊那个那个，那对，这个可能跟刚刚讲，如果你没有愤怒的话，你可能也不会怜悯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看到世界上的人陷入罪，都在这个罪犯和过犯和罪恶之中，然后无动于衷，因为啊那是世界事，那不关我的事，我只要好好做我自己的基督徒就好了，那么最终你也不会对他施展怜悯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但是是不是你都应该要采取行动？我们应该有属灵的智慧 right？ 尤其在世俗的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你看到很多人犯罪你会有所愤怒，但是你会不会一直告诉他说你不能做这不能做那个，因为你是在犯罪。也许某些程度你可以讲，但是你最后认知，如果他真正要改变的话，他首先需要领受的是什么？是恩典，是福音。所以你的愤怒是在这个架构之下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，这样胡诌，你怎么那么糟糕，什么什么等等。但是你也认知，人若没有福音，没有重生，这个本来 本来就是会这样子，只是每个人表现的程度不一样。所以你的愤怒总是跟恩典和怜悯是分不开来的，因为你不只是恨他，你如果要采取行动，你首要的最有效的是你应该要传福音给他。 I don't know， 这都是很 general， 很阔的，可是你们要去做这些事情，你们才能够生出老练来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可是如果你永远就说我那不要发怒，那不好，你也不会有真正的怜悯，你也永远不知道是何为啊、公义的愤怒。公益的愤怒， 他比较让我会想，就是以牧者来讲，我觉得他是很明显的例子。但是有些人刚开始听到他的，我发现会有一点偏差，然后跑到一个极端，就是用这些东西来定义，还变成一种 你的规范。 哦、oh, ，Yeah。不是已经每次都是最后一次不是了吗？ 三十年在台湾，所以 就 结束了。 对，但是当他决定来台湾研经的时候，他是每次坐飞机花了那么大的成本，然后来台湾，然后去那个叫什么在 环 塘， 可是对，我觉得唐崇荣牧师也是一个好例子，我们也是可以思想，在我们的范围之中的确有很多真理、背负真理使命的很会骂人的人了，那其实也会让我们很感冒不是吗？因为你其实可以听得出来，就是有些人就是他 很喜欢说教，很喜欢教训人，可是你几乎不太听得到恩典，或者说他很喜欢说教，可是你几乎听不到基督，他讲的都是对的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我个人我没有听唐崇荣，那我听过几次，我也说实在我自己是听不下去，所以我也可以在某种程度我可以体验，就是我知道甚至有林良堂的直接下令你不可以听唐崇荣，就是说你不可以，甚至还会监督，彼此监督，就是说你有没有去。我知道甚至有在弘恩堂的弟兄姐妹就是从这样子的教会来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说 I don't know， 我个人会认为那个有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会挟持这个借口，我是发公义的怒，然后就会有的时候就是请于说教，指出人的错误，错误的确是有，教也应该说，可是我不会完全否认林良堂对唐牧师的批评是完全是错误的，对，我个人会觉得也很可惜，就是造成这种灵恩派和所谓，因为现在唐崇荣尤其在华人在台湾的，他好像是代表改革中，就是归正我希望你们不要有这种概念，对，所以会造成一些人的阻碍，对。但是美玲讲的的确是，就是你在讲道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人不喜欢你的，因为如果你是照着真理讲，一定有真理在扎了某个人的心，会造成某些人不舒服。我想这是美玲要强调，唐崇荣牧师如果他真的忠心传，他一定会扎心，一定会造成某些人的不舒服。OK， 我们九点，我们做个结束祷告，好吧？ Okay. 天父，感谢你，让我们在这时间能够思想你儿子他的情感。也许我们之前没有那么全面的思想我们主的情感。我们思想他的情感，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如何做人，做出 上帝的形象，做出有你儿子的样式，活出他的样式，披戴新人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越加思想他，就越加爱他，也就让我们越加顺服他，也在这顺服之中有越加有喜乐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。OK， 我还有一件事，你们中间可能有人知道，就是洪文堂已经决定2月9号第二个主日，二月第二个主日会在这里有开始福音中心的主日敬拜。那我会做这边主要做这边的传道人，所以我会开始负责这边的早上的主日学还有讲道，应该大部分会是我。麦牧师一个月应该会来一次，所以我只是给这讯息给大家，你们回去可以祷告。我们都欢迎你们来参加这里。因为我觉得你们来参加读书会是很好，可是毕竟这不是一个团契，或者一个基督徒如果属灵要真正成长，不是上课，而是真正委身一个团契，有彼此的教导，彼此的督责，和彼此的和受到教会的牧养和监督。所以你们回去可以祷告，看是不是就是是否你们可以来加入我们。我只是要表达说，我们是非常欢迎各位来加入我们。OK， 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OK， 现在有没有一个时间上有没有一个想法？ 9号。还没有细节，可是应该吧，我们应该跟洪文堂是一样嘛。 时间应该是10点， 对。 那我再多问一个，现在晚上有新装的茶几，每个礼拜嘛， 对 不对？所以这样的模式是不是也是你希望，如果决定来的人，一个礼拜五晚上可以跟着一起茶几？ 对。 我们 有在讨论，因为在目前我和小月还是在普里，虽然我们以后的重心会开始服事的重心会移到新庄来，所以我们也是要跟同工们讨论，是不是有可能礼拜五的移到礼拜六晚上。